贺新郎，读史。1964年春，人缘相依别，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。铜铁炉中翻火焰，未问何时猜得，不过几千寒热。人世难逢开口笑，上疆场彼此弯弓月，流遍了胶原穴。一篇独霸头飞雪，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沉寂。五帝三皇神圣事，骗了无涯过客。有多少风流人物，道直庄敲刘裕后，更陈王奋起辉煌月。歌未尽，东方白。